Thank you. Thank you. 今天的钢琴世界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古筝曲高山流水，清新淡雅。